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正在直播的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反恐、恐怖主义，这个曾几何时大家会觉得离我们非常遥远的词，在今年不知不觉的也是走进中国人似乎是非常日常的一个词汇库当中。我们可以先给大家历数哈，就是从13年到14年发生在中国几大令人震惊的恐怖事件。从13年的10月28号那个时候是天安门撞桥事件，当时呢是有几名恐怖分子，他们是在吉普车之内开着吉普车直接是撞向天安门的金水大桥，最后呢是造成事件当中五人死亡。这个呢是北京地区发生的第一宗恐怖袭击事件，而且是在天安门金水桥，是这么具有一个政治强烈的象征意味的这么一个地方。在14年恐怖事件呢就接二连三的出现在我们面前，首先就是2014年的3月1号，当时是在两会召开前夕，在昆明的火车站也是刺伤平民，最后呢是造成29人死亡，140余人受伤。紧接着2014年的4月30号，发生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的恐怖暴力袭击案件，而且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的巧合，它是发生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他视察新疆的最后一天。14年的5月6号，在广州火车南站又发生了一起暴力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最近的一起是5月22号在乌鲁木齐公园北街早市的暴力恐怖袭击案。这些案子所有的指向都是平民，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想象的这些所谓的宗教极端分子，他们要攻击的对象是不是军人或者是政府。而且最后一起离我们最近这样一起恐怖案件，它又是发生在5月21号在亚信峰会，习近平他在这个峰会上有这么一番发言，他说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这也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第一次提出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可是没有想到在他说完这番话之后，我们在第二天就看到了乌鲁木齐这个早市的暴力恐怖袭击案，大家看到的结果非常非常的令人惨痛。 所以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从3月份到5月份啊，非常的密集。大家可能以前偶然的接触到一些恐怖袭击，你可以归根于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或者是我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就像看待911那一样。 没错。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好像随时身边，如果论你是在火车站呢，还是公园呢，还是一些这个旅游景点人多的地方，都有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到底恐怖主义离我们有多远呢？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 其实还有一则大家可能没有过于留意的国际新闻哈，在上上礼拜四在纽约，911的纪念博物馆它是正式的拉开帷幕。记得当时呢是奥巴马还有几任的纽约市长，包括前任的美国总统像克林顿、希拉里夫妇，他们也是到现场去为这个揭幕仪式有一些讲话。当时那条新闻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说，哦，911原来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已经过去13年了。好像你如果没有这种新闻的提醒和刺激，你不会想到原来美国人他们走的反恐道路已经过去了10多年。那个纪念馆它呢是展出就是在911的这个恐怖袭击案当中有丧生的数千人的一些照片，还有遗物，还有当时双子塔遭到袭击、遭到飞机撞击的那一刻的一些非常惨烈的画面。其实看过的人都说本来是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淡忘了，但是一进去之后，当年的那种心有余悸和伤痛的记忆又重新被唤起。他说这不是一次让人 感到愉悦的一次参观的旅程。但是纽约人非常非常重视这个纪念馆，他们一共是盖了有7年多的时间，虽然中间也会遭到很多的抗议，因为在纽约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那么容易。有的人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为什么要在原址，为什么要用花这么多钱，就很多很多的争议。但是在纪念馆建成之后，大家依然会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纪念，并且是警醒和提醒大家究竟这10多年来发生了什么，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但是我当时看完这些新闻之后，你有一点会非常的感触，就是纽约人他会怎么样看。就具体有一些记者他就去回访，就包括在纽约这个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10周年的时候，你会把所有的资料对比起来看，就是纽约人他对待恐怖分子跟官方可能不太一样。官方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是非常强压式的， 对， 赶尽杀绝式的。但是纽约人当时给记者哈，我当时是看的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些报道，对记者说的回问他的问题是说，你对穆斯林你现在是怎么看？你会恨他们吗？他们的回答是说不会。他说如果我们心中有仇恨，那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就当时很多人看完之后，他们是没有想到，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是大部分的纽约人，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其实看到这些，你会跟你现在当下在中国看到的一些新闻是有一些落差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国家反恐面临的思路是什么，就是你在街面是威慑的，就包括在乌鲁木齐最近的5月22号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就已经看到公安部包括张春贤新疆的最高的首长，他们是有一个誓师大会，有人在现场看到说，看到那么多的装甲车，那么多荷枪实弹的武警，开车经过，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场面非常的震慑。那目前是采用就街面震慑，再包括情报预警，再包括公众参与。我们就看到北京是目前好像是号召所有的几十万的这个志愿者， 十万以上 在志愿者在街上，你稍微看到一点任何的风吹草动蛛丝马迹你都要去留意。甚至我昨天记得有一个社会新闻类的那个类别里面就讲到，不是在北京是在银川，就是银川就发现一个应该是新疆人去买刀，结果就被那个店主举报。所以你看到这样的 有点草木皆兵的感觉。 对，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跟怎么说呢，我们官方接受到的一个信息然后跟民间的可能有不一样。即使我们现在去看911的那个恐怖袭击，其实我们是有深有同感的，虽然我们并不在现场但我相信大多数的美国人他对于这个国家的那种怎么说民族感情跟中国人又有些不一样，其实他们更加的多元化所以他们的言论也会更加的多层次化，每个人的这个思维不容易受到官方的主导。那他的官方的声音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弱吧，因为他们的媒体竞争会比较激烈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中国的官方层面现在发动了各个层面的对于反恐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行动，就觉得现在反恐意识已经到了一个时刻准备着的紧绷着弦的阶段。但是这根弦能够绷多久呢？你可以像美国人一样911到现在十几年一直绷着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可能过两年如果没有恐怖活动的时候这个慢慢就会淡忘了。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忆起来当时的昆明当时的乌鲁木齐的公园里面的那些场景，我觉得在现场那些目击者他们永远都没办法忘记。 没错， 那这种反恐不是说通过几个运动就能够搞出来的。 确实哈，你说到纽约，我记得当时911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当时看到画面就其实心里没有特别大的触动，说实话，你会觉得这个事件离我真的是太遥远了。美国人受伤，他跟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但是你长大了，你又现在发现这几年就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它不一定是发生在美国，它也不是在纽约，它就是在菜市场，在这个汽车站，在火车站，在天安门，对，在北京，在广州，在乌鲁木齐，你会觉得这些地方你可能去过或者准备去，或者你正在当时当地，你会觉得这些事情它跟你并不是那么的遥远。而且说他伤害的是哪个国家的人，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伤害的是平民。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自己就会有可能是恐怖分子他们要袭击的对象。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哈，其实还是想为各位请教几位专家。一位呢是我们三联化新闻连线过多次的国内的军事方面的专家赵楚先生，赵楚他其实本身是学情报学出身的。另外一位呢是一位台湾的退伍的军人，他是李天铎先生。那最近也是时常接受媒体的一些访问， 我想要听到从台湾人角度理解哈，是怎么样看待大陆这边目前反恐的一些做法。另外呢，我们讲到反恐现在很讲究的就是国际间的合作，那么国际间的合作有哪些方面的经验，看看从李天铎先生的身份的特殊性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 d 花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接下来为您连线我们在三 d 化新闻多次请教过的国内的军事专家赵楚老师，听他来分析目前我们看到的反恐的方式和目前到底中国有没有做好准备，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看的。赵老师早上好。 你好，大家好。 其实我们看到哈，在乌鲁木齐这个恐怖袭击爆炸案发生之后呢，在很多地方都采取了一些非常强压式的很紧急的措施。比如说在新疆，就是对嫌疑人凡是传播极端的所谓极端主义的宣传资料的人士都采取了大规模的逮捕啊、拘留啊，并且是公开进行审判。也看到荷枪实弹的在新疆在乌鲁木齐举行这个誓师大会。在北京也是有动员了几十万的志愿人员，就每天配合警方进行这个街头巡查。从表面上，从这个士气上来看，确实是有一定的威慑效果。但是在实际上的反恐效果上，您觉得可以真正起到作用吗？ 我觉得我们要来评估这个实际的效果，我们可以从昆明的暴恐事件发生，到广州火车站的事件，再到乌鲁木齐火车站的事件，然后再说这一次的爆炸案件。那么从这样密集的一个作案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说明过去的这种防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怖主义袭击的这些措施，包括认识和体制以及力量的配备是有问题的。因为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过去这些措施没有问题，那么就不会连续发生这么密集的，而且在方式上很升级的这样一个袭击。 具体来说呢，您觉得到底是跟之前和现在相比的话，就是哪些地方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漏洞？我看过您写过文章，您说其实中国目前在情报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我觉得目前这个反恐啊出现了应该说比较大的问题啊，因为这么严重的袭击能够成功，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那么从这个袭击发生以后，我们看到各级的讲话以及一些学者的讲话，基本上是把它当作一个严重的犯罪，刑事犯罪或者说治安问题来处理。维持稳定治安这样一个问题来处理。所以您刚提到了包括志愿者的巡逻以及日常的警察在日常警务当中这种巡逻和这个弹压。那问题是我们从国际范围来看，恐怖主义它不是一个中国一家遇到的东西，应该说从车臣战争到现在已经是有20年时间，911的袭击到今天是超过10年的时间。那么应该说恐怖袭击它是在冷战以后所兴起的一种新的安全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和过去的一般这个刑事犯罪是有很本质不同的，因为刑事犯罪它是个案的，它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背景，也没有很明确的政治诉求。可是我们看到恐怖袭击背后它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么严重的威胁，它有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组织性和它的这种行动的能力。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一个产物，它是一个国际化的背景的一个产物。所以过去那种对治安和反犯罪的这些措施，在力量上在认识上它是不对的，是错位的。那其次呢，由于这种认识错位，就导致力量部署上的错位。比如刚才您提到的反恐，因为它具有国际性，它具有这个全国的针对性，它是在暗处，那么它是针对一个稳定社会和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来进行威胁。所以呢，我们看到在911以后有效的这个反恐措施最主要的是从情报入手，因为它是一个机动的一个全局性的犯案。现在我们看到还仅仅只是针对国内的目标，那么从国际上看，恐怖主义它也有可能对于中国人或者说中国这个国外的利益或者机构进行袭击。 所以你要来有效的防范这种袭击和打击这种袭击，那么新型的情报工作、新的情报概念、新的情报体系，包括国际的情报合作、新的网络，这个是一个首要的东西。可以说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情报支撑，才导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越来越升级的恐怖袭击成为现实。同时呢，也能够解释您刚才讲到的为什么在袭击发生以后，在全国出现了这么多运动式的、群众运动式的这种措施。因为没有情报袭击，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所以你只好在处处设防。那么这种措施呢，作为一个临时措施，作为一个便宜临时的权宜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长期看，这种措施本身它是不治本的。 嗯，其实作为我一个市民来说哈，就如果我在北京，就是我每天要经历过这么程序繁复的安检，又好比在深圳，其实深圳呢以前它是没有一个安检程序，但现在它是有。可是你经过安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中间有些执行上的漏洞，这是你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说你进口的时候它是给你安检，但是你出站，你甚至从别的站的时候它又没有安检，这是我在深圳遇到的情况。那但是作为一个市民的心态上就来说，好像你这个安检我又能够看到出漏洞，但是中间呢，你又把整个的社会是完全变成一个草木皆兵的气氛，是不是说明其实你在很多地方是没有准备好，反倒是加重大家在心理上一个没有信心这么一个反效果？ 我觉得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在文章里也反复讲，这几年来实际上我在各种场合也反复讲，就是中国的社会有没有做好应对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的这样一个准备。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理论的建设、力量的建设，包括这些情报方式的改变和升级，这都是指政府要做什么，因为反恐国家安全毕竟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从这个莫斯科、以色列，从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在911以后的欧美看，我们的社会也没有做好这种应对恐怖主义袭击的准备。您刚才提到了很多正常上班的人，在安检这种新的措施下已经觉得非常大的不方便，包括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同时呢，你也提到了包括那些从事安检的部门机构和人员，他们也不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在一个日常化的情境下来保持一种非常专业严谨而且是持之以恒这样一个心态。 嗯， 那么在以色列旅游有经验的人或者到这恐怖主义袭击有经验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了，你从早晨起来，你出门，那包括你进商场，包括你去喝一杯咖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经过非常非常严格的安检。那么这只是日常生活，那包括你在商业活动当中，你的银行账户，你的一切都要处于特别严格的监控之下。那么请问我们的社会，这个13亿人的社会有没有对此做好心理准备呢？那么从北京的安检看，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语言看，很显然我们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嗯，但是我又有另外一个感受哈，就是中国老百姓其实都挺善良和大度的，都会觉得这是非常时期，如果政府呢要我配合的话，我一定会全力配合。因为如果万一是出在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没有配合有什么差池的话，最后受到这个伤害的是老百姓自己。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研究过国外的一些案例哈，你像美国反恐都已经10多年了，那在美国他们实际生活中对于这个老百姓的他日常和他的思想意识上有没有一些值得中国人可以借鉴的地方？ 哦，当然有非常大的借鉴地方。除了您刚讲到美国的例子以外，我觉得更突出的例子实际上是这个莫斯科以色列。因为我们知道受类似这种暴力袭击比较严重的社会最典型性的就是以色列，可以说从这个70年代以来他一直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到现在这样。所以他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社会对于国家所采取这种紧急措施和必要的安保措施，它要有一个理解和配合。那当然政府方面也要对此做非常详尽的解释和这种公众的公关工作。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包括你讲到美国的例子，在像爱国者法案这样的一些紧急法案的实施，那么它是有期限的，比如它的立法是一个短期，它是10年的这样一个法案，是吧？那同时呢，他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在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场合，你比如特别的闹市区，你们曼哈顿，那么他增加了一些巡逻，但是这些措施基本上不是以那种像我们在北京看到的哈，3步一岗5步一哨，因为这个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心理上的影响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实际效果的问题，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他本身不是说你靠这个外面的这种 威慑能够解决的，因为它是一个有明确意识形态支撑，它意志非常坚定，或者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它是一些死士。你这种更安保的措施，它只会让它采取更加意外的行动。比如在九幺以后，我们看到它把矛头转向欧洲，马德里和这个伦敦。那么在马德里和伦敦爆炸案以后呢，它这个恐怖主义浪潮到了巴基斯坦北部，那目前看到了非洲，包括这个在前几年在东南亚的一些行动，所以他的这个行动本身是非常激动的。所以除了心理上的原因以外，实际上这些表层的严厉措施，你社会即使有很大的配合，实际上这个也是很末端的一个东西。所以从根本上讲，还是反恐的这种认识理论，包括力量建设，包括这个情报行动的升级，这个是从根源上来抵制和消除恐怖主义这个袭击威胁的这样一个措施。 是，其实我们刚才在聊哈，就是说如果没有最近这非常密集的就发生在闹市区，好像我们都常去的一些地方，中国人会觉得，就是我们自己会觉得吧，这个恐怖主义离我们挺遥远的，就好比说当年的911，你始终还觉得那是发生在美国在别人地盘的事情。但是现在哈，就说刚才你也讲到这个意识方面，就是现在尽管说几起这个爆炸案已经是在周围发生了，可是实际上来说，你要说恐怖主义要怎么样去防范，你具体问到每一个个体，他可能还是答不上个所以然来，或者说我的心理上也没有做好一个完全的防备。那你觉得中间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会不会有一种存在，就是信息上面接受的不对称也好，不充分也好，让大家在心理上是没有做好就是本应该或者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高的防备的水平？ 我觉得您讲的非常对。实际上看到我们这些年来国内对于有关问题的探讨是很不足的。你比如在美国，在911发生以后，对恐怖袭击这种性质，它迅速把它上升到对整个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认识上来。 嗯， 就说它是一种国家安全威胁，它不是一般一个局部性的一个地区的所谓治安局势恶化，它认为是一种战争，是吧？我也还发生了很多理论，比如说像早期的这个产生于90年代的所谓这个第四代战争理论，那么最新的像奥巴马政府的军方在讨论这种混合战理论。那么这种理论，他都意识到这个威胁虽然它是非传统的，所谓传统威胁就是国家外国侵略嘛。那么所谓非传统威胁，它的行为主体不是国家，可是呢，它所造成的效果确实对整个国家、对整个社会、对整个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这是首先是它认识上的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我刚才我们讲到以色列，应该说是完全应用于以色列了。就整个国家，它对于这种日常的袭击，是可以影响到你整个社会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日常的行动。那么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来谈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宣传呢，就是还有一个所谓投鼠忌器的问题。就是恐怖主义它本身是要造成全社会的恐怖，利用一个个案来造成整体心理的变化。因此呢，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它的角度，包括政府在发布有关信息时候，它的角度、它的尺度，就会有一个非常专业化和微妙的一种把握。那么我们目前看到，过去这么多年来，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把握呢，基本上是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就是因为不太好把握这个尺度，所以第一呢，是尽量少说，就不说。那么这种不说当然有正面效果，就是使恐怖主义的一些行动，包括他的一些诉求，使他这个行动呢效果是打折了。但同时它也有个负面作用，就是使社会产生了一种心理，您刚才已经提到了，是在我的文章里也提到，就是觉得恐怖主义威胁跟中国人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是吧？莫斯科的事儿，哎，这是以色列的事儿，这是美国人的事儿，欧洲人的事儿。可是事实上，从最近这些密集的袭击，我们看出来，这种认识完全是没有根据，而且是错误的。 尤其哈，就是最近这两起，就是发生的时间点也是非常的令人寻味。一个呢是在习近平视察新疆的最后一天，那4月30号，乌鲁木齐在火车南站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恐怖袭击事件。那另外一个呢是在亚信峰会，在习近平说出对恐怖主义采取零容忍态度这么一个发言之后，就立马第二天在乌鲁木齐的公园，是在早市上又发生针对平民的这么一起恐袭案件。你就会看见这些时间点的就不仅仅是巧合了，它一定是在官方的某些的这个挑衅，就是在挑衅官方。那非常容易的让人联想起，就是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一些民族政策呀，或者一些方向性的东西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 到底中间是出了哪些问题，能不能在这个大方向上原则性上跟我们也做一些解析。 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 嗯， 这个中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它的这种根源哈，它的来源很大程度上与新疆与维吾尔的这个地区有关系， 嗯， 因此呢，在当前我看到的关于这个中国恐怖主义的讨论里面，它对新疆问题、对民族政策问题、对于地区治理问题谈的很多，包括对整个国家的体制啊，这个升级问题、改良问题、变转型问题都有很多讨论。可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误区，就是民族政策的讨论、民族问题、地区治理问题，包括整个国家的制度建设问题，这些问题和反恐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反恐应对恐怖主义这种国家安全威胁，它本身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这些问题之间有联系，但是不能够划等号。 嗯， 甚至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来讲，包括所谓这个宗教极端主义，包括这个分裂的这种政治主张，可能这些主张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和恐怖主义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那么过去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在70年代、80年代，这个英国在白爱尔兰遇到很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在这种英国的处理中，我们看到他在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他也是截然分开的。那么他对于实行恐怖袭击的这个白爱尔兰共和军，他是严厉打击，非常专业化的手段。但是他对于这个和恐怖主义有一定界限，比如说新芬党这样的政党，他却有相对的这种接触谈判的这样一个渠道。 嗯， 那么从您刚才讲的问题看呢，民族政策问题、地区治理问题，包括整个国家的制度转型、体制转型、法治的建设，这些从根本上讲都是所谓治本之道。可是这毕竟是远水， 嗯， 而我们面临的威胁呢，它是一个所谓近火。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在美国和欧洲啊也看到了类似的这种案例啊。9.11以后，美国也采取了很多临时性的紧急的措施， 嗯，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爱国者法案。那么这些做法本身它不可能持久，它从根本上讲它还是要来解决所谓族裔平等啊、宗教宽容啊，包括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这种重建和伊斯兰社会的关系。 嗯， 可是这些毕竟是一个所谓远水，是一个长期的中长期的疗效。可是从近期看，当时布什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除了国内这些成立国土安全部、重整情报系统，同时在阿富汗开战。那么换句话讲，这种反恐本身的专业性和你所提到的这些政策问题、政治问题不能够放在一起来谈，因为如果放在一个层面来谈，那么就可能会出现目标太多。我们看到美国反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也就是他在反恐的同时，他夹带了很多其他的国际政治目标、地缘政治的政策，这个实际上导致他在阿富汗到伊拉克10年战争的一场灾难。 嗯，是，您说到这些哈，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是讨论过，就是说到，普通民众的心态问题。其实你刚才讲到的东西里面，也确实看到，因为他的目标不同，所以可能他采取的方式和他的整个的基调也是不同。比如说，我感觉是您刚才讲的方法是软硬兼施吧。是不是说在官方他可能在这个强压的基础之下，就是民众方面他的心态需要有一点点的不同。我刚才讲到一个例子，说是纽约，就当时9.11的恐怖袭击10周年的时候，很多中国记者去采访，当时记者采访很多的纽约普通的民众，问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恨不恨穆斯林。很多民众的回答是出乎中国记者意料的，他们说我们不恨，如果我们仇恨他们的话，那么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相当于价值观层面的一种理解了。但是我又感觉是不是就是普通的中国人，你要讲到对恐怖分子宽容，这怎么可能呢？他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威胁我们的生命了。就是你会觉得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落差是值得去讨论和分析的地方吗？ 我觉得您讲的这个问题有一点点模糊。 嗯， 就是纽约市民，包括在这个9.11袭击以后，美国的知识界对穆斯林、对宗教宽容问题的这个呼吁和强调啊， 嗯， 这个和对恐怖分子就执行恐怖袭击的这些组织和个人的宽容 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事儿。 嗯， 而且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恐怖分子他就是希望造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 嗯， 什么心理？就是敌对和撕裂的心理。他把这种恐怖袭击这种威胁，把它转化成一种所谓族群的对立，宗教的对立。那么这种做法的确是他们的一个目的， 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看到在新疆袭击以后，我们中国大陆网络上的一些反应，我不得不很遗憾的讲，应该说恐怖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人那里是实现了这个目标的。 嗯， 比如说我们把对恐怖分子的讨论转变成对宗教问题、族群的讨论，对这个维吾尔族群的讨论，对维吾尔文化的讨论，那么很多网友用一种非常敌意、非常这个鄙视的这个口吻，很轻率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嗯， 那这种心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恐怖分子他需要的。 嗯， 就讲到这里呢，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这个大陆社会由于过去民族的问题是一个一直被当成一个很局部的、很边疆的一个地区问题来处理，所以像这个族群的共处、这个宗教宽容，包括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尊重，在这些方面是本身很有欠缺的。那么在这种欠缺的氛围下，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恐怖分子要实现的这种社会目标、社会心理，应该说是一个良好的基础。而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在加强反恐的这种专业打击措施的同时，我觉得恰恰是特别需要做的。而可很遗憾的是，目前在大陆社会，我们看到从事这项工作的知识分子非常少，同时呢，有个别人发出这样的一个理性正当声音的反而受到了很多的辱骂。 嗯，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对于伤害群众性命的恐怖分子，我们应该严厉打击？但是对于持穆斯林这个宗教信仰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普通的宗教人士，大家应该是持一个宽容的态度。我这样理解吗？ 当然应该，不仅是宽容，而且是应该尊重。不仅尊重，而且应该保护他们这种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因为一个人他持什么信仰和他在社会上做什么行为之间不能够完全划等号，那么在不同的这个宗教的信众里面都有做坏事的，那么我们看到和尚也有做坏事的，那我们能不能因此说佛教是坏的呢？ 嗯， 是吧，欧洲是这个欧美是一个基督教很普及的社会，有很多坏人做坏事，那我们能不能反推过来说是这个宗教叫他做的呢？那相反，我们对伊斯兰的这个信念，如果我们有稍微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看到其实伊斯兰教的主要关于伦理方面的教诲跟很多主要文明是没有什么大区别的，是吧，是非常善良美好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恐怖分子他这个利用就是要利用这种心理，他利用这个所谓宗教背景来制造恐慌、来制造恐怖、来屠杀生命、来让这个社会撕裂，这个是他们能够壮大的一个基础。 嗯，好的，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请教到这里，谢谢赵楚老师，谢谢你，再见。 好，大家再见。 好，刚才为你连线到的是国内非常有名的军事专家，那我们在三立化新闻当中也是多次听到过他的声音，那也是问他关于目前就是中国运动式的一些反恐的行动，就包括怎么样看待恐怖主义的个分子和这个普通市民的心态上会不会有一些值得大家讨论和反思的地方。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回来之后继续讨论。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欢迎回到三立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刚才我们说到哈，就是现在在中国感受到的一种气氛，就是运动式的。你不管是从北京，还是在深圳，还是在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大家都会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那这样的一个气氛，在台湾人看来，他们是怎么样想的？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能够起到作用的反恐的最好的方式吗？如果说从国际社会的这个合作经验的角度来看的话，又有什么值得借鉴？那接下来我们再为你联系到一位新的嘉宾，他是台湾的退役的上校，叫做李天铎先生。那么他曾经呢也是在蒋经国身边做过 内委区的队 长情报工作，没错。那我们紧接着就来听听他首先对于这个运动式，尤其是北京最近几大一些的反恐动作，他是怎么看的？ 我从两个方面来讲好了。第一个方面，北京能够发动这样的运动，也只有在这样的政府里面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因为毕竟 从以前的传统下来，在整个大陆的形势里面，他们对于一种运动的发动，他们是有一种共同的认知性，在这点上他有他基本的社会条件。那这也说明了两件事情，就是说一件事情是这个反恐到底反的对象，譬如说疆独这些，它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根源怎么去解决，那牵涉到一种民族、一种种族、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认知，像这些的认知，与其说你要用这样的方式，不如说更加深大家去了解问题的根源，然后从文化的基础上怎么样子来去把它处理解决。当然他用的方式也是一种方法，以大家的安全为前提，那么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特色政府跟社会里面能够做的。那第二点我来讲的是说，当年巴黎也发生过这样的恐怖的行动。 嗯， 恐怖的行动就是说人家在垃圾桶里面去放了炸弹，那么爆炸的风声鹤唳的，结果巴黎政府采取了，后来不得已采取了一种什么方式，就把所有的垃圾桶它全部做成塑化透明的方式，让你无从去藏， 嗯， 让你无从去做，这是一个。第二个，它加强了这种巡逻见警率，就是说这些的反恐的警察、制服的警察带着狗在街头巡逻的见警率提高。那么第三点的时候，他当然加强控制了一些，譬如说在这种阿拉伯族裔族群里面的这种社会工作的增加，它的力度，就是说跟这些阿拉伯社区去做更加紧密的去沟通，以及对于可疑的这种分子的积极的布线的追查。那么这种布线也不是这样子用运动的方式来做，因为在西方社会里面用运动的方式是会产生大家反感的。那么这是当年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做法。 嗯，有另外一些评价哈，就认为说恐怖就是你如何对付他的这个方法，你不应该是以暴制暴。恐怖他最害怕的，能够抵挡他的、抵抗他的是所谓的宽容。但是这个说的就我理解来看，就说的比较高了。那你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当然是希望你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之内，在大家知道的范围之内，是用一种高压强力的手法去制止它。但是你如果号召一般的民众去对恐怖主义宽容，这似乎又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那对于这样一些说法，你是怎么样去评价？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面有一个国家是非常好的学习对象，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它以它这么小一个国家，身处在整个的周围阿拉伯国家都是与它为敌，誓言要把它消灭的情况下，他是怎么样子去面临这个？当然他有两个政策，一个政策就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只要动我一个人，我天涯海角追杀你到底。那对于这样的暴力来讲，他是不宽容的。可是第二个呢，像我最近比较推荐的一本书，就叫做《哈马斯之子》。那以往我们在看以色列的时候都从雾里看花。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他最强的两个那个的特务的情报组织，一个叫莫萨德，他就是对付境外的所有，不管你跑到阿根廷，跑到以前屠杀犹太人的，他天涯海角追你到底。那第二个就是说，最近从《哈马斯之子》这一本书里面，我看到了他们的国内安全局怎么样子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他用了各种的方法。如果说真正要讲人道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不人道可能更强。可是他是用一种文明的不人道，让你在精神上去折磨他，怎么样子去成功的渗透到他们哈马斯的各个派系里面，让他们之间产生问题。那个我觉得以色列的做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那么那本《哈马斯之子》，他讲他一个很高级的卧底，他的父亲是哈马斯里面非常高的，可是他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他怎么样从对抗以色列到最后他变成以色列的国内安全局的一个运用的 高级的卧底，到最后他跑到美国去，他要过他自己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经过，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好的参考。因为以暴制暴只能局限在一些的方法上面，但是你不能让民众在心里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的话，整个的社会动荡必然更加剧的不安。那从这一点里面就反映到第一个，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第二个，执行做情报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及整个官员政府的对于事情的共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一点是，如果说从以色列来看的话，有很多东西值得参考，因为生活毕竟是频频的在过，怎么样子能够在不打扰的状况下，一种幸福的感觉，一种空间的感觉，一种存在之间相互的一种的信任感，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所需要的。但是恐怖我们不容许它发生，可是去处理恐怖的方法跟手法有很多可以借鉴跟学习的。 那现在在处理恐怖主义的这个问题上面很讲究国际间的合作哈。那在您看来，就国际间的合作它会不会有一些固有的困难？困难在哪儿？ 任何一个国际的合作，它是以自己本身的利益考量为主要的。那如果站在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国际合作的话，它应该跟周边国家的合作增加在情报资讯上的交换。困难，每一个国家的困难都只有他自己能够解决，你不要期望别人来解决你的问题。哎，那这里面牵涉到合作跟对抗跟他是真的希望你好还是假的希望你好，牵涉到很多，这个都是需要为政者他需要用智慧来处理。 你有一些实际的实战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第一个，你看你自己的需要。第二个，你要看人家的需要。譬如说像我到法国去工作的时候，我在见他们的局长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跟他说，我在出发前我们的局长一再跟我讲，我们两国的情报合作是为了第一个，我不是来做你的工作，而是在有一些的共同的目标跟对象上，我们是有一些能够对双方都有利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如何来进行合作，但是绝对不是去做破坏你的工作或者是对你国家不利的工作，那就是合作的基础。合作的基础建立以后，有一个互相的信任，大家有很多事情都可以谈，都有发展跟未来的空间。 最主要还是基于各自的利益，然后再 对对对，千万不要相信国与国之间有什么仁义道德，那完全是错的。那个美国人是拿这种东西来喊，可是状况一不对的时候，他丢你最快。他从背后插刀你也最快。如果你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他门儿都不会瞧你一下。 好，这是台湾的退役的上校李天铎先生的看法。其实他和赵楚两个人都是承认哈，就是情报工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让人联想到最近这两天在美国又发生另外一个新闻，就是美国不是跟塔利班换俘虏嘛，就是他们用五个塔利班的重要的成员高级头目跟塔利班换，就是唯一一名就被塔利班囚禁五年多的一名士兵，他叫做伯格达尔。这个事情在美国引起很多的争议，有人就会觉得你首先是违背了之前美国在公开场合说的不会与恐怖分子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这样一个承诺，因为他现在交换俘虏可以成功的话，他一定是中间有漫长的一轮又一轮的谈判过程，那你是违背了这个 原则，中间肯定有一些利益的交换、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让人有一个怀疑哈，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有人又会觉得，因为现在奥巴马在国内很多很多的批评，所以呢，他做这样一个又是好像基于人性啊、人权啊，他说的非常好听，对，说的非常好听。他说，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士兵。 可是呢，就另外一些细节，你会想到有可能就是情报的工作的思维在中间起作用，因为这个士兵呢，他在阿富汗已经被关押了五年，他可以讲非常流利的普什图语，就是他的英语已经基本上不会讲了，所以这个人的情报价值是非常之高的。你想到这个， 所以我们刚才就是总结两位嘉宾他们所说的这些话，这样总结来看，这个恐怖主义为什么其实是非常难根除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国和国家之间的利益互相的冲突，还有这个认知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一个恐怖主义；对于另外一个国家来说，这可能是民族独立解放的这样的一种问题。 没错， 那你怎么去基于希望说国与国之间可以有一个合作呢？那这个很难实现。那另外刚才也说到塔利班之前这个本拉登被美军击毙之后，其实现在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势力是化整为零的，甚至有可能这个零会重新变成很多个整。所以这个恐怖主义有点灭而不绝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 怎么说呢，你说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事情你确实也没有办法防范，但是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它。这个反恐路漫漫吧哈，在这条道路上很多国家还正在摸索。那虽然刚才赵楚先生讲到似乎是中国目前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甚至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跟恐怖分子进行抗衡，但是至少在一般老百姓看来，可能我就希望你是有一个态度，你有一个气势，能够在心理上让大家是求得一些安宁。好，今天的三立花新闻我们就到此结束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拜拜 拜拜。